阿弥陀佛。我们现在要讲唯识二十论。那么有发给大家课本跟这个讲义一。那么今天大概不会用到课本，大概都会用到讲义一。那么在讲唯识二十论之前呢，先讲一个前言，就是做这个佛教徒呢，基本上要具备两个条件，才可以说是一个佛教徒。那么第一个条件呢，就是要受三皈依，那么第二个条件呢，就是要了解什么是三法印。这个受三皈依呢，就像我们注册，我们到学校去学习要注册，所以这个三皈依就是注册。那了知三法印呢，就是注册以后呢，在学校继续的学习。那如果只受三皈依，没有去学习佛法，不能了知三法印的话呢，那么这个就叫做中辍生，就是中辍生了。那么受三皈依呢，第一个呢就是皈依佛。那么皈依佛呢，当愿众生体解大道，发无上心。这个是讲的目的，学佛的目的。体解大道，什么叫大道？大道呢，就是大菩提、大涅槃，就是佛的智慧，跟佛最后的依止处。那么要体解大道，这个体呢，就是体悟的意思，就是要证悟，要证悟这个大道。那么解呢？就是要义解，你要了解这个大道是什么，然后你才能证悟这个大道。所以皈依佛以后呢，你要体解大道，然后要发无上心。发无上心呢，就是你要求得这个大道。求得这个大道以后呢，还要度化众生。这个是发无上心。那这个就是我们皈依了佛以后，意思就是我们以后要成佛，所以这个是目的。那么你想要成佛，你要有方法。那什么是方法呢？就是皈依法。那么皈依法以后呢，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那么怎么样深入经藏呢？就要闻慧、思慧、修慧。所以要学习佛法以后呢，才能深入经藏。那经过闻思修慧以后呢，智慧如海，不是只学一点点的小智慧，也不是只修二圣的智慧，要求得什么呢？大圣的智慧，要求得佛的智慧，所以说智慧如海。那么在这个学习佛法的同时呢，你要有什么呢？同行的善知识，就是要有同学。同学是谁呢？就是僧。所以皈依僧，当愿众生同理大众，一切无碍。那么大家一起学习的时候呢，就容易会有什么？会有矛盾出现。所以要同理大众。那么同理大众的时候呢，要怎么样呢？怎么领众？要以智慧来领众。没有智慧不能领众，没有智慧你把大家领到死胡同去了。所以要用智慧来领众，这个智慧从哪里来呢？就从前面的深入经藏来，从这个体解大道来。那这个一切无碍呢，就是什么？所有的同学都要断烦恼障， 断所知障，把一切障碍断掉。所以三归一不是住了个册就结束了，三归一以后就要学习佛法，开始什么修行了，要开始修正了，这个是三归一的意思。那么在学校学习的时候要了知三法印，怎么样了知三法印呢？第一个就是亲近善友，第二个听闻正法，第三个如理作义，第四个法随法行。那么在亲近善友的时候呢，我们要注意的就是要依法不依人，不要说亲近善友，哎，朋友是人呢、啊，所以要依人呢、啊，不是，你要依法而不是依人。我们经常会怎么样呢？就是这个人过去跟我有善缘，所以我喜欢亲近这个人。那不管他讲的法怎么样，是对是错，无所谓，我就是去亲近这个人。那这个就出问题，所以要依法不依人。第二个是什么呢？你碰到那个大福报者，有大福报的人呢，你容易亲近他，因为在他旁边有利益。那么经常呢就留为什么呢？去做善事，因为他的福报从做善事来，他的宿习有这个习惯，过去的栽培有这个习惯，喜欢做善事，栽培了大福报，所以呢他就会带你去做善事。做善事是好事，但是不是学佛的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解脱，所以也要依法不依人。第三个呢，你亲近善友呢是碰到有定力的人，或者心比较静的人，他心的力量强，能够摄受你，那你不知不觉就被他摄受，因为他心力强，那他讲的法是错的你也会接受，所以也要注意依法不依人。所以呢亲近善友要亲近什么样的善友呢？要依懂得正法的人做善友。那么这个是亲近善友。那么第二个听闻正法，要学习三法印呢要听闻正法。听闻正法的时候呢要注意呢依义不依闻。有的人喜欢去听闻正法，听什么呢？听那个文采好的，他用词很典雅，他国学的基础很好，讲起来头头是道，但是都不是佛法，都是相似佛法，那大家都以为他讲的是佛法，结果不是，我们很多大禅师都是这个样子。所以要依义不依闻，你不是看他的文采好，你要看他讲的意思是什么，是不是符合佛法。那第二种呢听闻正法要注意呢，就是有的现在有很多学习佛法的呢，他懂什么呢？懂梵文，懂藏文，懂英文，懂日文，也会中文，还会台语，他会很多种语言，所以他就跟你说啊，根据梵文原本这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根据藏文本这是什么什么，跟你讲一大堆这个，但是呢没有讲出佛法的真意，就这个也是要注意，不是懂得语文多就好。所以呢听闻正法呢是要了解佛法的真正的义理跟佛法修行的次第，所以要依义不依闻。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如理作义，如理作义的时候呢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佛在讲法的时候他面对不同的众生，众生现在的根性还没有成熟，那对他讲法呢就会讲不了义法，等他的 根器慢慢培养成熟了，再讲了义法。所以我们如理思维的时候呢，要根据佛讲的了义的经来思维，就是根据不了义经来思维。因为讲不了义经的时候呢，还未决定，那个法义还未决定，还有疑惑在里头，所以要根据了义经来学习。那第四个呢，是法随法心。法随法心要注意的话呢，就是依智不依事，就是我们得到闻慧跟思慧以后呢，还要去求证修行，要证真智，真正的智慧，就是要证诸法实相。所以要依智不依事，不要去依祖师的妄想分别去修行，他是凡夫而已，但是他的妄想很多东西是他想出来的，不是佛法的正义。要依照佛菩萨正真智所等流出来的法语来法随法行，那么这样才能够了知三法印。所以受了三皈以后，经过学习佛法了知三法印以后，这个叫做一个佛教徒，才是一个真正的佛教徒。那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之前，那我们就自己看你是在哪一个阶段，好，你能称为什么样的佛教徒。那么这个是前言，先讲一个这个，就是要学习佛法。那我们现在正式的开始讲唯识二十论。第一个呢，先解释论的名字，请看讲义一的第一项，解论名。那这个解论名呢，是引自唯识二十论述记。好，那我经过我整理了一下，梵云毗若底，此云是摩旦那多，此云为频使迦，此云二十奢萨且罗，此云论顺此方言，名唯识二十论。梵云就是根据印度的梵文本里面这样写的。毗若底，毗若底是梵文的音译。此云是，这个此就是指汉地的唐朝，因为是在唯识二十论书籍是唐朝时候的著书。那么依汉文翻译为是的意思。摩旦那多，此云为，这个梵文的音译呢，摩旦那多呢，汉文的翻译呢是为的意思。频使迦，此云二十，梵文音译频使迦翻成汉文呢就是为二十的意思。奢萨且罗，此云论，这个梵文的音译奢萨且罗，汉文呢翻译成论。顺此方言，名唯识二十论，这个梵文的句型跟语法的排列和我们汉文的句型排列不同，所以这边呢随顺汉文句法的习惯，论名就翻译成唯识二十论。唯者独淡简别之意，遮无外境。先解释唯识的唯的意思。唯者，唯是什么意思呢？独淡简别之意，这个独就是单一的意思，淡呢是仅有只有的意思。那么简别的简是选择，简别的别是区分，经过仔细的观察选择分析区分以后呢，发现世间的万象只是心事的了别作用， 并没有离开心事而实际单独存在的客观境界。这个是唯的意思。遮无外境，这个遮是遣除的意思。我们所认识离心之外单独存在的境界并不存在，所以说唯识的唯就遣除了这一种错误认为心外有境的妄执。所以唯是遣除意，把这个妄执遣除出去，认为心外有实有的境界，这个妄执把它遣除出去。逝者了别全变之意，唯有内心，全有内心。逝者，这个逝是什么意思呢？了别全变之意，心事的作用呢就是了别。那么由心事的了别作用呢，我们便能全显分辨各种境界。所以这个逝呢就是了别全变之意，由我们的心了别各种的境界。唯有内心，心事所了别认知的各种境界呢都不离开心事。比如说我们讲心法，心法就是什么？就是心事的自体性。那我们讲心所法，心所法就是跟心事相应升起的法，它是心事的助伴。那么讲色法，色法是心事所变现出来的影像，这个是色法。讲不相应行法，那么是在心事变现的身心的分位上所安立的法，叫做不相应行法。讲无为法，以上是有为法，那么现在讲无为法呢，无为法就是心事的真实性，就是心事的真相，是无为法。所以都不离开什么？都不离开心事。宇宙万法都不能离开心事，所以说唯有内心，唯有内心是这个意思。全有内心，所以说唯识的识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心事是有的。无心外境立唯识名，安立唯识这个假名呢，就是要说明世间的万象都只是心事，都只有心事，并没有离开心以外独立存在的客观境界，是心外无境。那么依此呢，安立唯识的名字。是即是唯，故言唯识。是呢表示什么呢？表示内心这个是是有的。那么唯呢就遣除了离心实有外境的妄执。那么讲是，讲唯识的是，是从肯定面说心事是有的。讲唯识的唯，是从否定面说什么外境是什么是没有的，你执着的实有的外境是没有的。所以一个是从肯定面说，一个是从否定面说。所以唯与是所说明的是同一件事情，同一个事实。所以说呢，是即是唯，只是一个从正面讲，一个从反面讲，所以合起来称为唯是。那么这个就是解释论名里头的唯是这两个字。那么下面呢讲解二十。复言二十，是宋庶民合名唯是二十论。复言二十，我们前面讲解了唯是的意义，那么现在再解说二十是什么意思。二十呢是宋庶民，这个唯是二十论中呢主要它是依二十条偈颂来辨破外道小圣的邪说，然后呢说明大圣唯是的道理。所以这个二十呢是表示颂的数目。合名唯是二十论，所以和前面讲的唯是义跟这个二十颂 合起来呢就称为唯识二十论。论如常事，事亦即难。下面解释这个论。论如常事，唯识二十的论的论呢，就跟平常一般我们对论的解释是一样的。它是什么意思呢？事亦即难。义是指义理，佛法的义理。难呢是指疑难，有这个疑问、疑惑或者难问。这个唯识二十论呢，解释大圣唯识的义理，并且解答外道小圣的疑惑与难问，所以说事义即难。所以这一部论里头就是解释大圣唯识的义理，跟辨破小圣外道的疑惑跟难问。旧论但名唯识论者，一家略也。旧论呢，就是这一部论呢有三个翻译本，那前两个呢翻译本称为旧论。第一个翻译本呢是般若流支翻译的，叫做唯识论。这个后面这个译本那边有写。那第二个译本呢就是真谛三藏翻译的大圣唯识论。那么这两种译本呢都称为唯识论，而没有二十这个数目。那为什么没有二十这个数目呢？是因为翻译家省略的原因。在翻译的时候呢，他把二十省略去了。那么梵文本上面呢，是确实是有二十这个数目在的。以二十颂显唱为识，是故名为唯识二十。末后一颂，结叹归能，非名宗义。在唯识二十论中呢，论主以二十条偈颂显示说明唯识的义理，并且辨破外道小圣的错谬，所以它称为唯识二十。那么在论文的最后，论主呢他自己又附上了一颂，那么这一颂呢就是赞叹佛。为什么要赞叹佛呢？因为唯识的道理呢非常的艰深，只有佛才能广泛的抉择唯识义理，才能讲得清楚。论主自己呢只能做简略的说明。那么因为这个最后一颂呢并不是说明唯识的宗义，只是在赞叹佛，所以并未计算在唯识二十论的数目当中。所以总共说本论总有21颂。前20颂解释唯识的宗义跟辨破外道，最后一颂赞叹佛，所以称为唯识二十论。以上是解释论名。那么下面呢就对于作者做一个简介，请看下面讲义一的第二项，世亲菩萨。这个世亲菩萨呢又称天亲菩萨，梵文的音译为火手盘豆。那么他呢最初是学小圣，能够通达小圣18个部派的宗义，他都能够通达。那么他通达以后，小圣宗义呢他就诽谤大圣，他诽谤大圣。后来在他的哥哥呢无着菩萨的引导下，就听闻无着的弟子背诵华严经的十地品，听完以后呢他就改信了大圣佛法，所以我们也称他为世亲菩萨。那么真谛法师呢有翻译一本书叫做火手盘豆法师传，就是介绍他的生平。那么世亲呢他最初是在萨婆多部，萨婆多部被称为一般称为一切有部，在萨婆多部出家，博学多闻，并且呢他持戒戒行清高。那么他的老师呢是佛陀密多罗。那么有一次呢在阿瑜奢国，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国家的国王叫做正勤日王， 那么在他主持之下呢，他的老师跟数论外道平舌喝活说辩论。那么辩论的时候呢，他的老师就输了，辩论失败。那么依照当时的规定呢，辩论失败呢就要把上衣脱掉，用鞭子抽，用鞭子抽打。那么这是一个很大的侮辱，你看东南亚现在还有鞭刑，就是拿鞭子来抽你的背，这是一个很大的侮辱。那么当时世卿呢人是在国外不在，所以他没有参加这件事情。所以说如果不学经论的话，我们现在碰到了异教徒，他问你佛法说什么，你就答不上来，那你只能说到最后讲讲，你都没有办法了解法义嘛，不能讲到最后就说，我们有做善事，他说，我们也做善事，那你说我们有慈济，他说我们有别的，我们做的比你还大，那你干脆改信我们的教好了。所以信一个宗教，你是要了解它的教义是什么，你要学习这个教义，不是就是三皈依就好，要学习教义。第二个呢，就是人老了以后啊，少参加辩论，为什么？反应不够快，很多外道跟你辩论，他不是跟你辩法义，他跟你辩什么？他跟你诡辩，所以你莫名其妙就输了。以前佛法里头也有嘛，好像是谢尊者要度化广明菩萨嘛，广明菩萨很会辩，谢尊者就要跟他辩，谢尊者就讲，我先立我的宗，怎么立呢？国王大臣都在，人民也在，我第一个宗就是希望国王长寿，你说对不对？马明菩萨不敢讲不对啊，不对，国王说你不要我长寿，杀头对，我第二个宗希望什么？国泰民安，对不对？对。第三个呢，就是我希望大家都有幸福的生活，人民都有幸福的生活，对不对？对。我三个宗立了，你都说对，那你输了嘛？马明菩萨说，我是来辩佛法的。他说，你辩输了就不要讲，那你现在做我弟子就辩输了。所以有人是用诡辩的，虽然你佛法通达，他跟你诡辩，你不反应不够快，你就输了。所以呢，世亲当时人在国外没有参加，所以世亲菩萨回来以后呢，他便造了一部论叫做七十真实论，来破斥数论外道的数论七十论。数论外道这本书是很有名的，数论七十论呢又有一个名称叫做经七十论。为什么？每一个论它这个是很有名的，所以国王给他很多黄金赞赏他，所以叫经七十论。所以世亲呢做七十真实论辩破外道获胜，可是那时候外道那个老师已经死掉了，有这样的事情。后来世亲菩萨呢，他学习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那个时候他还在小镇的时候学习了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学成之后呢，他就给别人宣讲大毗婆沙论，每次讲完之后呢，他就造一个偈颂来总结当天所讲的内容，并且把这个总结的偈颂呢刻在赤铜碟上面对外展示。这样子呢，次第的呢，他就造了600个偈颂来总摄大毗婆沙论的义理，而没有人能够破斥。这些偈颂合起来就是现在有名的俱舍论颂。那么世亲呢后来又做了长行来解释这些偈颂，就是现在就是叫做俱舍论，叫俱舍论。那么俱舍论呢，虽然安立了一切有物的义理，但是呢也对其中有缺点的理论呢，它引用了经部经量部的义理予以破斥。 所以他不是完全用有部的义理。那么他做了这件事情以后呢，有部里头就有些人不服气了，所以有一个叫做众贤论师，他为了维护一切有部义理的正统性，所以做了80万言的俱舍袍论。袍就是兵袍的袍，意思是说你叫俱舍论嘛，我这个就论就像什么，就像这个兵袍下来打下来把你这个论给摧毁掉，所以叫做俱舍袍论，来驳斥俱舍论。这个众贤论师呢，并且带了他的弟子从迦斯弥罗国出发，要找世亲菩萨呢当面的辩论。那么当时世亲呢是在北印度的奢杰罗城，他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呢，他就躲起来，躲到了中印度去。为什么这样子呢？因为世亲认为北印度的没有高僧能够判别他跟众贤的争论，而中印度的佛学水平较高，所以他到中印度来必到这边来，那么你来中印度我们来辩论是非，可以来做评判。他说呢，众贤后进也，众贤论师是后面新进的法师，诡辩若流，这他很会诡辩，所以世亲不跟他辩，不跟他在那个没有智慧的人前面辩。他说我衰老也，莫能持论，我已经老了，那么呢你跟我诡辩的话呢，我不见得能辩赢你，但是呢欲以一言颓其意志，但是我能够把你讲的里头的破绽，你理论中的破绽我能够找出来把你辩倒，能够破去你的执着。所以他引他到中印度，到中印度比较有什么高僧，那么来查呼我们俩到底谁对谁错。那么众贤论师知道这件事情以后呢，他就写信给世亲忏悔。众贤认为自己呢智小谋大，智慧不够高，那要呢辩破俱舍论呢，这件事情是很大的，所以死期将至，因为什么用心力太多了，所以活不久了。那众贤论师写完这个信以后呢，就命他的弟子呢将俱舍袍论还有这封信呢送给世亲，然后他就死掉了，那么因为众贤论师他悔过，所以世亲菩萨也很感动。世亲认为众贤是很聪明，但是他的文学很好，我们前面讲文采很好，可是呢义理的程度不足，对于法义的深度了解不够，所以要破斥众贤的论是很容易的。但是因为众贤悔过了，他又遗愿希望世亲呢能够把他的论呢留存下来，所以世亲呢就把俱舍袍论改一个名字叫做顺正理论，大藏经可以查到这一部论叫顺正理论。那么世亲呢他信仰小乘佛教的时候呢，曾经造作了多部的小乘论，皈依大乘之后呢又造作了多部的大乘论，所以世间传说呢他先造小乘论500部，后造大乘论500部，所以号称千部论师。所以世亲菩萨呢熟悉大乘小乘二乘的教义，他又是无着菩萨的弟弟，跟随无着菩萨学习，所以他的著作呢在唯识学当中有非常重要的地位。后期的唯识学几乎都是世亲菩萨的著作。辩中辩论，护月是云：无着菩萨先住地前家行位中，增上忍时闻慈世尊说此中边所有颂已，得入初地，为世亲说：世亲菩萨先住地前顺谢多芬回向中心，闻无着说此弥勒颂，令其造事，得入家行出暖位中。 这个辩中辩论呢，故曰是云。辩中辩论颂是弥勒菩萨说的，那么世亲菩萨呢，照这个长行来解释偈颂，称为辩中辩论。那么护月菩萨呢，又著书呢来解释辩中辩论。无着菩萨先住地前加行位增上忍时，闻慈世尊说此中边所有颂已，得入出地。这个地前的地呢，是指圣位菩萨所证入的实地。这个地是依持的意思，能够生长功德名为地。这个菩萨修行证得无分别智，这个时候见到了诸法实相，就能获得种种的功德，渐渐的呢远离种种的无明，这个就是地的意思。所以每一地就获得了一些殊胜的功德，远离了一些无明。那么地前呢，就是在指成就圣道之前，凡夫位的菩萨的修行称为地前。那么它可以分为实信、实住、实行、实回向四十位，或者把实信位摄入实住里头的初住，那么就成为实住、实行、实回向共三十位。那么实住、实行、实回向呢，又称为三贤位。那么在第十回向的中心，也就是资粮位的修行，学习唯识观，从资粮位呢就慢慢的进入了加行位。那么加行位分成暖顶忍是第一的四善根位，那么这个资粮位与加行位合起来称为地前，因为还没得圣道，是地前的修行。那么无着菩萨在他还是地前四加行位的忍位的时候，就是第三位，暖位、顶位、忍位是第一位，他在忍位的修行的时候呢，这个慈世尊呢，就是弥勒菩萨呢，就为无着菩萨解说辩中辩论颂。为他说这个颂的时候呢，无着菩萨就随着这个颂呢修习止观。当颂文说完的时候，无着菩萨就从忍位进到了是第一位，然后下一刹那就证入初地，也就由凡入圣。所以辩中辩论应该要学习，要学习。为世亲说，世亲菩萨先住地前顺谢脱分回向中心，闻无着说此弥勒颂，令其造势得入加行出暖位中。为世亲说，这个无着菩萨证入初地，成为圣位菩萨之后呢，他又为世亲菩萨说辩中辩论颂，为他说这个颂。这个时候世亲菩萨修行的阶位是什么阶位呢？他安住在地前凡夫菩萨位的顺谢脱分回向中心。顺谢脱分呢，是尚未谢脱烦恼障与所知障，但是由于文思的智慧，他已经能够扶助部分粗的障碍的现行，所以称他为顺谢脱分，随顺于谢脱道的意思。回向中心，这个回向是指十回向位的第十法界无量回向位。这个法界无量回向位呢，是十回向的最终位，所以称为回向中心。这个时候呢，资粮位的修行将要圆满了，所以呢，无着菩萨就为世亲菩萨呢说这个辩中辩论颂。那世亲菩萨听了无着菩萨说这个辩中辩论颂后呢，无着菩萨就教导世亲菩萨说，你为此颂做长行的解释。于是世亲呢就为这些颂做了长行的解释，称为辩中辩论，来解释这个颂文。当他把辩中辩论写完之后，世亲菩萨也就圆满了资粮位的修行，进了一大步，从资粮位进入到加行位的初位暖位的修行了。 啊，这个时候他进入真正的什么？真正的修慧。这以上是作者的简介。所以世间菩萨还是梵位菩萨。那我们就讲，他只是个凡夫而已嘛，对吧？论主世间菩萨，他是梵位加行位的菩萨，好，刚刚进入修慧。那我们通常都认为什么呢？学习经论没什么作用，很多人会有这个想法，学经论干什么？学了就是了解一些事情而已嘛，没什么作用，不是这样子的。你看世亲菩萨做完了解释以后，他就进了一大步，从资粮位进到加行位，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进入真正有修慧。所以学习经论是什么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呢，我们要讨论的就是说什么呢？我们现在经常有人说他自己证入圣道，是圣位了，可是你去看他的著作，解释经论完全不通，错误很多，矛盾百出，所以不要随便听别人说他是什么法王，他是什么怎么样怎么样，不得了了，他又是什么天上的菩萨再来了又怎么样？不要相信这些事情，都是假的。世亲菩萨能够写出这样子的论，还有一个唯识三十颂，也不过是修慧的阶段。现在这些人连经论都搞不清楚，怎么可能是圣位菩萨呢？所以不要随便相信他们讲。那么第三件事情呢，就是修行要依次第，要闻，要思，要修，闻思修慧渐进。你急不得的，你闻慧栽培不够，不能进思慧；思维不够深入，你不能进修慧。我们现在是怎么样？闻了一点法，然后静坐有几支香相应，就说我在修止观了，没有这回事情。你的智慧根本不够，你没有到什么思慧，没有成就，你那个智慧不够，你修的是假止观。你静坐有两支香相应，你没有到什么味道地定以上，你不叫修止观。你即使有了味道地定以上，你的智慧不够，你那还是不叫修止观。所以要注意，现在的人智慧根本就不够。世亲菩萨也才刚刚进入修慧啊，对不对？他现在在哪里呢？在兜率天弥勒菩萨那边。那可能去了还没有呢，我们算算可能才去了还不到一天两天吧，天上的时间。所以我们要知道自己的阶位在哪里，不要被别人随便说几句话就被骗了。我们的智慧非常浅的。那么再说一件事情，上次去年讲课的时候也跟各位提过，我师父他在2000年的冬天讲完《维摩诘经》以后，那天下大雪，我们在女众部的那个他的疗房，那么在讨论一些事情，讲法讲完以后呢，那么师父一直讲，他说他那个时候进入思慧，比如2000年师父才进入思慧。你说，也好像思慧没什么了不起，很了不起了。世亲菩萨也不过现在才进入修慧而已，无着菩萨才出地，所以能够进入思慧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那你说他是我师父是圣人，不是，他自己讲的。所以我们不要随便给师父贴标签，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不要做妄想。他自己讲2000年他得到思慧，不要给他贴标签，那是不对的。如果他真的有跟你讲说他是圣人，那你讲他是圣人。他从来不讲他是圣人。你也不要以他的行为来推断说哦，所以他是圣人。我们根本不知道圣人是什么样子，因为我们是凡夫。不要看到一些特异的言行就认为那是圣人。不要。那么知道我们现在自己在哪里呢？我们现在是闻慧不具足，还在学习的阶段，就好好的什么听闻佛法，多熏习， 多思维，来培养自己的善根。好，那么作者简介呢讲完了，下面呢讲第三个呢，就是汉文译本与译者。好，看讲义的讲义一的第三项，一唯识论，后魏瞿昙般若流之译，还有二十三颂。唯识二十论第一次翻成汉文称为唯识论。好，时间是后魏，这个后魏呢就是南北朝的北魏，如果念历史就是叫做拓跋魏。那么前面有一个曹魏，就是曹操的儿子所建立的魏，那么就跟他区分呢，所以这是叫后魏。后魏后来又分成了东魏跟西魏。那么由西元年代来计算的话呢，是后魏的末期，西元530余年左右呢翻译出来这个唯识论，它是由瞿昙般若流之翻译。那么这个瞿昙般若流之呢有两种说法。第一种是说他就是菩提流之法师。菩提流之呢汉文翻译叫做觉爱的意思。第二种说法呢说这个瞿昙般若流之呢是般若流之居士。那么般若流之呢翻成汉文就叫做慧爱的意思。这个唯识论呢共有二十三颂，其中它的第一颂呢是叫做立宗记，安立它的宗旨，它那个论的宗旨的记颂。那么这个颂呢玄奘本没有这一颂，但是呢真谛三藏本有这个记颂。然后这个唯识论的第二十一颂呢还有一个引经记，其余两种译本呢都没有这个引经记，所以它是有二十三颂。那么第二个呢是大圣唯识论，是陈真谛法师译，有二十四颂。那么第二次汉文翻译呢名为大圣唯识论，时间也是南北朝的南朝末的陈朝，那么大约是西元560余年，由真谛三藏译出。那么真谛的意思呢就是加一或者清一的意思。真谛法师是中国的四大译经家之一，四大译经家有两说，第一说是说鸠摩罗什是一位，真谛一位，玄奘一位，第四个是不空，这是一说。那么第二说是鸠摩罗什还有真谛还有玄奘，那么第四位呢就是义净法师，有这两种不同的说法。那么鸠摩罗什跟真谛的翻译呢在汉地呢称为旧译，新旧的旧，旧译。玄奘跟义净的翻译呢称为新译。那么旧译呢是由外国人所译，鸠摩罗什跟真谛呢都不是汉人，所以是外国人所译。新译呢是由汉人所译。那么新译比较便于汉地的人呢学习跟阅读。这个唐朝的林润法师呢认为唯识的旧译跟新译呢有14点不同。那么有所译的译本不同呢，那么你学习以后呢你的思想也不一样。所以你跟着旧译学跟着新译学，你的思想可能就不一样。那么大圣唯识论呢有24颂，其中第一颂跟第二颂呢是归净记，那么这两个归净记呢其他的两种译本都没有。那么其中的立宗记呢般若流之本有，玄奘本没有，所以它总共有24颂。那么第三个呢译本就是唯识二十论，唐玄奘法师译，21颂。那么第三次汉文翻译呢称为唯识二十论，时间是唐朝，大概西元661年，由玄奘法师翻译，共有21颂。那么其中以20颂呢 遍破外道小圣，并且显示大圣为是义理。那么最后一颂呢，赞佛，并不是说明为师的忠义，所以称为为师二十论。我们看下面述记，记载说三藏法师玄奘教诸范本，笃先在意，知其莫嫌奥理，亦多缺谬，不悟深明，词甚繁笔，非止一条，难具陈述。这个是玄奘法师对前面两种译本的批评。述记是为师二十论述记，由唐朝窥基法师撰写。窥基是玄奘法师的徒弟。那么在述记中记载呢，三藏法师玄奘能够通达经、律、论三藏的法师呢，称为三藏法师。那么玄奘法师呢，就是三藏法师。教诸范本，笃先在意。先意呢，就是指第一次汉译的唯识论。在意呢，是指第二次汉译的大圣唯识论。那么范本呢，是唯识二十论的范文原本。玄奘法师用范文的原本来校对前面的两种译本，汉文译本。知其莫嫌奥理，亦多缺谬。我们翻译的时候呢，讲究三件事情。第一个要信，第二个要答，第三个要雅。信就是翻译的内容要真实，叫做信，信用的信。答是通达的答，就是呢翻译的时候呢，里面的义理要能够通达。那么雅呢，就是你用的文字要优雅。知其莫嫌奥理，这个就是批评前面的两个译本呢，没有能够全显为是幽深的道理。嫌是通达的意思，未能通达为是深细的义理，是莫嫌奥理。那么这个就违反了翻译的什么答，因为义理没有能够显示出来。义多缺谬，前面两种译本呢，对于论文中所阐述的义理没有说明的叫做缺。原文本有，但是这边翻译本呢没有说明，这个义理没说明，所以叫缺。那么其中有义理说错的地方，这个叫做谬。那么译本如果有了缺谬的过失，就违反了翻译的信，因为什么？不真实。不悟声明，词甚繁笔。声明呢，在此就是指文章的用词遣字。不悟声明呢，就是翻译的用字不佳，文章不好。前面的两位译主都是外国人，对于汉文的使用不甚流畅，所以说他词甚繁笔。繁的意思就是说，只要简略的文句就可以把义理说得很清楚明白。可是呢，翻译者却用了许多的词句来全显，还是说不明白，叫做繁。笔呢，是所用的词句非常的粗俗，笔俗。那么这样子的译本呢，就违反了翻译的雅。非止一条，难具陈述。前面两种译本中，这样的过失呢，不是只有一条，不是只有一处，有许多过失。那么这些过失太多了，很难将这些措施完全的说出来写出来，所以说难具陈述。所以这三种译本当中呢，只有玄奘法师翻译的唯识二十论可以用作教导唯识义理的课本，其他两种译本呢，我们当作参考用，当作参考用。后人也有推测，就说可能呢，前后的译本所根据的范文原本呢就有不同，所以翻译出来有所差别，这个也是有可能的。那我们介绍一下玄奘法师，玄奘法师的简介。第一个家世，俗家姓陈名一， 官宦世家，他们的家世呢是做官的。行四，他是家里的老四。二哥首先出家，法名长劫，长劫法师是他二哥。那么玄奘法师于隋炀帝大业八年，就是西元612年11岁的时候破格录取准予出家。当时出家是要考试的，你资格不够还不能出家，要考你的文学，考你的经义的一些了解，所以那个时候出家人的水准就比较高一点。那么法师在11岁出家呢，就成为沙弥。成为沙弥以后呢，他先向慧景法师学涅盘经，后来又向慧严法师学摄大圣论。那么隋朝灭了，唐朝兴起以后呢，玄奘就随他的哥呢长劫法师从洛阳到长安，又从长安到四川成都。当时因为天下还很乱，所以辗转流离，最后到了成都呢，住在空慧寺，听这个宝仙法师讲摄大圣论，又听道基法师讲阿毗昙论，听道正法师讲迦言论。那么玄奘法师他自己21岁的时候呢，在成都呢受具足戒，成为比丘，并且开始学习戒律。后来玄奘法师呢到了荆州的天皇寺，为大众宣讲摄大圣论跟阿毗昙论，各说了三遍。那么他又到了赵州呢，向道生法师学诚实论，又在象州呢向慧修法师学杂心论摄大圣论。后来他又回到长安，向道月法师学俱舍论。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就是你要看玄奘法师出家以后，他的学习佛法不是什么，是不间断的，他学法是不间断的。我们也有听过这样荒谬的讲法，就是什么经论学太多了，所以呢经论都是什么，都是概念，学经论都是概念，所以经论学太多了呢，你分别心也多，那分别心多的话呢，就妨碍你修行。所以最好是什么呢？不要学经论，分别心少一点，这样子呢能够容易修行。也有这样子人，也有出家人这样讲的。可是呢你思想都不明白，你怎么修行？你连佛法的道理都搞不明白，你怎么修行？那就只有装装样子，建个寺庙住在里面，装装样子，修修苦恨，这个不叫做出家众，这个叫做佛法里的蛀虫。佛说什么狮子身上虫，还食狮子肉，就是这样的人，你自己不学还要叫别人不学。你看看前面的介绍，无着菩萨是听弥勒菩萨讲论诵，边中边论诵，讲完以后证入初地。世亲菩萨是写完注释以后进入加行位。你不学经论，你怎么能够修行？你根本都不知道该怎么修行。所以你看玄奘法师出家以后就是拼命的学习佛法，到哪里都去听法，不断的学习。所以玄奘法师学习经论之后呢，他详察各家之说，虽然每一家之说都各具圣意，都讲得有殊胜的义理在里面，但是呢其中会有一些矛盾的地方。所以我们学习佛法，你不用心的学，你还搞不清楚它里头有什么矛盾，你搞不清楚，一定要深入的学习，你才知道中间有什么矛盾。所以他发现呢各家之说呢有互相矛盾，但是是非难定，正邪难分。这个时候呢他遇到了从印度来的波婆蜜多罗。那么这一位出家众是戒贤法师的弟子，从印度来。那么呢他听说呢戒贤法师在那烂陀寺讲瑜伽师地论，所以玄奘法师呢 发心悉行求法来解决疑难。那第二呢，就讲他的悉行求法。玄奘呢，在西元629年出发，途中历经各种险难，常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来坚强他的信心。最后呢，他在沙漠里头有五天四夜，滴水未沾，粒米未食，但是他毫不退缩，最后终于呢遇到了水源而获得获救。那么两天之后呢，他抵达伊吾国，后来又到了高昌国。那么到了高昌国以后呢，高昌国的国王徐文泰呢非常高兴，就劝请法师呢长留高昌，不要再到印度去求法，但是呢被法师拒绝了。那么国王被法师拒绝以后呢，就生气了，就生气以后就威逼法师，就让把法师关起来不让他走。所以玄奘法师呢，为了表示他求法的决心呢，他就绝食，绝食到第三天呢，国王终于软化醒悟了，所以国王就送玄奘法师西行。那么经历一年以后呢，到达了北印度的烂坡国，这是他的西行求法。第三个呢，讲玄奘法师在印度的学习。那么西元632年，玄奘正式在那烂陀寺向戒贤法师学习唯识教义。那烂陀寺当时是印度的佛教最高的学府，能够容纳10000名学生，1500名教师。他的教导呢，包含了大乘小乘的佛教，但是他是以大乘佛教为主。学生除了印度本地生以外，还有中国、日本、朝鲜的留学生。这个那烂陀寺当时呢，寺院里头能够通20部经论的学者有1000余人，能够通30部的人超过500人，能够通50部的那么就称为三藏法师，那么玄奘也包括在内，有10个人能够通50部经论。我们现在能通几部？我看现在能够通1部经论的法师都很少，都很少。那你经论不好好学习，不能够真正了解经论的义理，那么你去讲经，你讲什么经呢？那只好依照自己的妄想在讲经。所以呢，讲经说了一大堆，说的都是自己的妄想，都是废话。讲经要依经解经，依论解经，依照佛菩萨的法语把经论讲清楚，不是照自己的想法来讲。那么当时在印度的三藏法师呢，他的供养是很丰厚的，其中特别的呢，就是说每天他有这个叫做供大人米一升。那这个大供大人米呢，这个米粒是大如乌豆，就是我们的黑豆啊，有这么大的米粒，煮出来的这个饭香在100步之内都可以闻到这个饭香。所以这种米是专门供国王跟多闻的大德食用，所以称为供大人米。所以从这里就知道说，当时国王是非常的尊重三藏法师的。那么在那烂陀寺呢，他不只教佛学，其他的音名、声名、一方名等他也教导。那么戒贤法师当时已经100多岁了，他还亲自讲经。在5年之中呢，瑜伽师地论他就讲解了3遍，中论、百论也各讲了3遍，顺正理论讲了1遍，其他还包含讲音名、声名等论。那么玄奘呢，在印度游学，还向各地的大德请法学习，他不是只在那烂陀寺学习，还到印度的各地游学，向各地的大德学习。那么在他快回国之前呢，他又有机缘在藏灵山向圣君居士学习唯识与音名，这些学了2年， 受益良多。所以不是说法师不可以跟居士学，法师也可以跟居士学，如有真才实学，那么就去跟他学。那么这个圣君论师呢，是当时的大学问家，国王屡次请他作为国师，给予他非常丰厚的供养，他都推辞不接受。他说什么呢？他说受人之托就需忠人之事，我如果要做国师，我就帮你得帮你处理国事。那么我现在修学了生死解缠缚都来不及了，我哪有闲工夫去为大王你做事情呢？所以你看当时学习佛法人他的心是这个样子，我哪有闲工夫去给你做事，了生死解缠缚都来不及了。所以他隐居在山林，授徒教课，常常有数百人随学。那么玄奘呢，他就在那边学习了两年。在他离开圣君之处的前晚上呢，做了一个梦，梦见呢那烂陀寺呢已经变成一片荒芜，到处都是蜘蛛网满布，鸟兽的粪便到处都是。在那烂陀寺的走廊上面呢，戏的是什么？戏的是水牛，没有学法的人呢。这时候呢，他就在梦中就梦见文殊菩萨跟他说，你早一点回国，他说十年之后呢，戒日王呢就会崩逝，就会死了，这个时候印度会大乱，然后呢各国之间互相杀伐，一杀伐的话各国的力量都弱了，这个时候盗贼群起，饥荒遍野。说完以后呢，文殊菩萨就消失了。所以呢玄奘就离开了印度，那么玄奘离开印度以后呢，戒日王十年之后果然就逝世了，这时候天下大乱，寺院也荒芜，那么那烂陀寺也就荒芜了。那么这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你碰到学习佛法的机会赶快学习，你不要等。那烂陀寺玄奘去的时候是多么的辉煌，一万多个学生，一千多个老师，国王国家的力量全力支持，对不对？等到玄奘要走了以后，十年以后整个就破灭了，整个就没了。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学习佛法？你能知道过几天以后会是怎么样的状况吗？不知道。以后能不能听法？不知道。所以能够有学习佛法的机会，好好学习。那么第四项要讲玄奘三论。玄奘在印度著作了三部论，现在都佚失了。一，会中论三千颂。中论百论为破次遍计所知性，并不破次依他起与圆成实性。在印度大圣空中与有中有过激烈的辩论，那么先有轻辩跟护法的争论。这个大唐西域记，玄奘著作大唐西域记里头称，只要弥勒菩萨不下生成佛，空中跟有中两中的争论是不能解决的，所以到最后还是要等弥勒菩萨来解决这件事情。那么轻辩论师呢，要和护法菩萨亲自辩论，所以他到了颇乍离城去找护法，护法就在这个菩提树，就是佛的曾悟道的那个菩提树那个城市。轻辩呢就派他的门徒去到菩提树去找这个护法，说轻辩愿意跟护法论辩，但是因为呢轻辩菩萨呢他曾经立誓，他只要见到了这个菩提树，就是那棵菩提树，他见到的话他就一定要证小乘果，他有立这个誓言，现在夙愿未了，所以呢不能到这个菩提树去，希望呢另外约一个地点跟护法辩论，再三的致意，护法都婉拒了。护法说什么呢？人世如幻，生命无常啊，应当精进修学，哪有时间跟你闲谈议论。 找他辩论，不辩。我精进时间学习的时间都没有，还有时间跟你论这些东西，不要做细论。所以轻辩呢，他就做了一个决定，他要留到世间等待弥勒菩萨下生成佛，亲自向弥勒佛请示，来解决他的疑难。所以他就到观世音菩萨的圣像前持咒，持了三年。持了三年以后呢，观世音菩萨现身。观世音菩萨就问他说，哎，你有什么愿求呢？轻辩就说，我愿意留在世间等待弥勒下生成佛。观音菩萨就说了，你为什么要等那么久呢？你可以修法嘛，修法求生都率天宫，弥勒内院，弥勒菩萨就在那边嘛，你到了那个地方自然见到弥勒菩萨，就请他决一就好了。轻辩说什么，他说，哎，人各有志，我愿如此，菩萨不必强行裁夺。你看当时人的心是多么的，他的意见是多么的强。观世音菩萨来了，我第一个我不跟你观世音菩萨问这个疑难是应该怎么解决，不问你。第二个，你叫我去兜率天宫，你听我的就好。我的问题是怎么样留到世间等弥勒菩萨来，你就告诉我这个解决的方法，其他你不要强行裁夺。这样讲。好，观世音菩萨说，好好好好，就说那你就到陀那结结国有一处山岩，你到那边诵持持金刚神咒就可以如愿。这个轻辩呢就到了那个地方持咒三年，然后呢持金刚神现身，就问他什么事，他就跟他讲，持金刚神说，哦，那我教你一个方法，你到一个地方去，在那边依这个法行就可以完成你的愿望。所以呢轻辩又去到了那个山的山岩那边呢，就依法而行三年。三年以后呢，山岩砰一声打开了。打开以后呢，轻辩就走到山洞里头。山洞里头有一个阿修罗的宫，阿修罗王的皇宫。那么在里头呢，他就可以不死，一直等到弥勒菩萨出世。那么轻辩呢要入洞的时候呢，就对旁边围观的人说，你们可以跟我一起来这个山洞，我们都不死，等到弥勒菩萨来我们再跟弥勒菩萨学习，请他决疑。但是大家都不敢进去，不知道他说的是真的是假的，所以都不敢进去。只有六个人跟他一起进入那个山洞。他们进到山洞以后呢，嘣，山洞就关起来了。然后呢再也看不到痕迹。那么玄奘呢曾经去这个地方瞻礼过，看过这个地方。那么这个就是轻辩跟护法的争论，最后是护法说学法都没时间了，哪有时间跟你争论。后来又有戒贤跟智光之争，那么戒贤跟智光都是那烂陀寺的大德，戒贤呢是有宗，智光是空宗。那么玄奘在那烂陀寺的时候呢，有一位法师呢叫狮子光，他是智光的弟子。那么狮子光呢为大众讲解中论百论，那么在讲解的时候呢，他就对于邪师弟论的利益呢有批评跟破斥，于是挑起了空有之争。那么玄奘他认为呢，佛为大众说法，因为听法的人不同，而佛应机说法，应大众的根基说法。但是不同的说法，其中所要阐扬的教义是没有不同的，只是因为学者没有能够融会贯通，所以认为彼此有矛盾处。那么这个是学习的人本身的过失，不是佛法有问题。所以玄奘呢做了会中论来说明空有并没有抵触这件事。玄奘他认为中论百论所说的空呢，只是空去片计所执，片计所执把它空去，并不破斥依他起性跟缘成实性，因为依他起跟缘成实是有的。那么依他起就是缘生法因缘法，缘成实就是因缘法的真实性。那么会中论呢获得广大僧众的赞扬，那么因为这样子呢，狮子光呢 就落败了，所以就离开了那烂陀寺，迁移到了菩提寺去住。那么大圣的空有之争在印度辩论了许多年，在辩论的时候呢，民众都有来参与听闻法师们的辩论。那听久了以后呢，这些民众都对于双方的论点都很熟悉，对于双方的优劣呢也有评判，所以呢这些民众就做了一个颂来说明这件事情。这个颂说，义龙树本论，有药亦有毒，就是说空中龙树菩萨空中的这个论呢，有药亦有毒，就是说他有对治，能够对治众生的妄执，所以这个是药。但是呢，如果你不小心学习的话，讲到一切法空，不小心的话就落入了什么恶趣空见，所以说它也有毒，你可能就什么诽谤因果，没有因果了，所以是有毒。难胜无着论，所以龙树本论呢很难胜过无着的论。无着论呢是群生甘露，这个是当时民众的评判，可见当时有宗在印度是比较受到民众的支持的。我讲这个引这个颂呢，不是根据有宗的人的书上写，是根据印顺法师的印度之佛教配置289页上面写的。印老比较喜欢中观的思想，但是他引用了这个论出来，所以应该是这个论是持平之论。那么对于空有之争呢，后来也有人说空有之争呢，其实为什么要有空有之争呢，这是一个方便法门。为什么说是方便法门呢？因为什么？因为你出家人讲法了，居士都不来听，所以呢我们就对外宣布我们要辩论，我们的意见不一样，大家要辩论，大家一看有好戏看了，两边要吵起来了，来来来，大家来听，所以呢他们把辩论当作一种弘法的手段。居士听久了以后呢，这些民众听久了，他们都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对法义都很熟，所以呢他们吸引民众来听闻佛法，由此让民众们能够深入佛法的道理，也有这种讲法，这个也是有道理，所以民众就能够作颂来称赞这件事情，这也有道理的。那么唐朝的法藏法师在《楞伽玄义》跟《十二门论》宗智义记，他也提出他的看法，他说轻辩破有，是破的有情执着的实有定有，把这个定有的妄执破尽了，到达毕竟空，这个时候呢就得到了缘起的幻有。那么护法破空存有呢，是破有情妄执的断灭空见，因为有如幻有，所以就没有断灭空，所以空有二中各破一边的边偏执，最后呢都会归于中道，所以呢空中有中这两者实在是相辅相成，这个是唐代的法藏法师的讲法。那么这是第一个慧宗论。第二个呢是治恶见论，1600颂，破斥外道与小圣错误的见解。这个南印度摩纳婆国的王师般若渠多是小圣正量部的论师，于是他依照正量部的教义就造了一部论叫做破大圣论，共700颂。那么乌图国的小圣教徒呢就把这部论呢呈给戒日王，并且要求要跟大圣的教徒辩论，于是这个戒日王呢就将破大圣论转送给那烂陀寺的戒贤论师，并且请那烂陀寺派4位大德到乌图国来辩论。那么那烂陀寺便选派了海会、智光、狮子光还有玄奘4个人参加 这个辩论。那么前三位是印度僧人。那么当时这三位印度僧人心中有点犹豫，这个玄奘就说了，没有关系。玄奘说，小乘各部派的教理呢，我在本国跟在迦斯弥罗国的时候呢，我都学习过，所以对于他们的宗义呢，我也很了解。依小乘的教旨要破大乘的法义是不可能的。他说，我玄奘智慧虽浅，跟他们辩论就够了，我来就够了，你们各位大德不必忧心。万一我辩失败了，你们就说，哎，这是唐朝来的，唐国来的学生，跟着我那烂陀思无关。所以呢，你们不必担心，大家听了都很高兴，就很放心。就准备去辩论了。但是呢，这时候戒日王又来信说，暂停出发，在里面等。暂等。那么在这个等待辩论当中呢，玄奘就做了智恶见论1600颂。破斥这个小乘的破大乘论。玄奘此论除了破斥小乘18部派的义理，还破95种外道的邪见，所以称为破恶见论。那么戒日王安排玄奘为屈女城辩论法会论主，阐扬大乘教义，有说今18日无人申辩，有说法师辩论获胜，大乘佛教徒称其为大乘天，小乘佛教徒称其为谢多天。后来在乌图国的辩论呢，没有能够举行。那么戒日王呢，回来以后呢，就阅读了这个智恶见论，非常的欢喜，所以他回国之后呢，便决定在屈女城举办一次辩论大法会，由玄奘做这个辩论法会的论主，宣扬大乘佛法的妙义。那么来参加这次法会的呢，有18国的国王与精通大小乘的僧徒有3000余人，外道也有2000余人来参加，那烂陀寺呢有僧众呢1000多人参加。那么在法会中呢，就将这个智恶见论悬挂起来让大众阅读，如果能够破一计者，玄奘呢就结舌以谢罪，就把舌头割掉，你能破我一计，我就把舌头割掉来谢罪。那么根据书中的记载，经过18日没有一个人来申辩。但是后来呢，又根据了玄奘回国以后所写的书信里头有写呢，说小顺论师慧天等人呢来参与辩论，但是呢由玄奘获胜。所以法会圆满之后呢，与会的大众呢就要给他立一个尊号，大乘佛教徒呢就称他为大圣天，小乘佛教徒呢称他为谢托天。天是最崇高最尊敬的意思。我们知道唐太宗曾经被西域国家尊为天可汗，也是这个意思。由此可以知道呢，当时印度佛教徒对玄奘的尊重跟崇敬。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三生论300颂，称赞如来三生利益众生功德。玄奘曾经破斥过一位顺势外道的义理。那么本来依照这个约定呢，这个顺势外道输了呢就要斩首谢罪，要砍头的。但是呢佛教不杀生，所以呢玄奘就要求他作为仆人，所以他就做了玄奘的仆人。那么玄奘呢后来做智恶见论的时候呢，那么因为这个顺势外道他曾经学过破大圣论，你看看外道也学佛法的义理，他学了以后他是以挑毛病的心来学的，他学了破大圣论，所以他就为玄奘讲了一遍破大圣论。所以玄奘后来呢就写完了这智恶见论呢，就以此为由就放他自由了，就说你也有帮助我，所以呢我放你自由。那这个顺势外道呢随后就到了迦摩吕颇国，像这个国王居摩罗就大赞玄奘的学问与他的道德。那这个国王是不信佛的，但是听了这个话以后呢就对玄奘心生仰慕，所以就写信呢好几次写信到那烂陀寺要迎请玄奘到他的国家去。那么玄奘就因为这个因缘呢到了这个国家住了一个多月，并且呢为国王著作了三生论300颂，为国王说明诸佛的功德，也因此因缘呢度化了这个国家的国王跟人民来皈依三宝， 做这个三生论。我们把这个玄奘法师的这个讲完。好，回国译经，西元645年玄奘回到长安。玄奘回来的时候呢，当初他有答应这个高昌国王回去的时候要再到高昌国去，可是他回去的时候高昌国已经被灭掉了，已经被唐朝灭掉了。所以玄奘回到长安的时候呢，受到唐朝盛大的欢迎，带回经典657部，带回七尊佛像，还有如来的舍利150粒。那么唐太宗呢，就请玄奘还俗，管理政事，被玄奘坚持。那么唐太宗又请玄奘随军征伐高丽，也被拒绝了。但是呢，奉了唐太宗的命令呢，由玄奘法师口述，他的弟子辩机法师执笔撰写了《大唐西域记》12卷。这部书呢，曾经被翻译成英文、法文、日文，种种的外文，是研究西域、印度、巴基斯坦那里的重要的典籍。我看过一部影片，讲这个巴米扬大佛，就是被那个炸掉，被神学士炸掉那个巴米扬大佛。玄奘法师到那边的时候，巴米扬大佛大概盖好不久。他说到那边看，东边释迦牟尼佛的佛像很高大，然后西边是弥勒菩萨，未来弥勒佛的像。因为弥勒菩萨来这个世间的时候身形高大，所以那个西边弥勒菩萨像比东边的释迦牟尼的佛像还要大，还要高大。那么在这两个佛像当中呢，有一个释迦牟尼佛入涅槃时候的像，卧佛，多大呢？300米，300公尺，这么大。而且呢，上面都是什么贴金的，都是贴金的，这三尊大佛都贴金的。所以你就知道阿富汗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玄奘法师那时候去的时候，是佛法是非常昌盛的。可是现在才多久，没有佛法，没有佛法。所以佛法在世间很快就没有了，要学习把握机会，很快就没了。这个玄奘呢，是西元645年开始译经，将近20年，总共翻译了佛教的经论呢75部1335卷。那么玄奘因为精通汉语跟梵文，所以他所译的经典呢通顺流畅，并且符合佛典的原旨，不论是数量还是质量呢，都是以前所没有的，是空前的。所以玄奘以前的译师所译的经论呢，就称为旧译，以旧摩罗什跟真谛为代表。玄奘跟他以后的译师呢，翻译的称为新译，以玄奘跟译经为代表。那么刚刚说了，这个唐代的僧人林润呢，他曾经做过玄奘译场的正译大德，所以他了解新译跟旧译的不同，所以他将新译旧译呢分出14种不同。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其中就有不同的义理在里头，是可以参考。那么玄奘呢，在西元664年呢圆寂。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请问有没有问题？我当初要讲这个唯识二十论的时候呢，是看了一下那个演培法师的唯识二十颂的讲解，说我没搞清楚，我就想说，很短嘛，很简单，很短，所以说那本来要讲解释密经嘛，所以就讲这个唯识二十论。后来呢，我把二十论拿来一看，不是我想的那个样子，里头非常的复杂，非常的复杂。那么在这个讲解的时候呢，我来想呢，就依照 唯识二十论数记来讲。好，我们来解释，依照唯识二十论数记，尽量依照唯识二十论数记来讲。那因为我的程度呢不是很高，所以对于数记当中呢也还有不能了解的地方，所以呢在讲解的时候呢我只能尽量，只能尽量。但是在学习唯识二十论数记的时候呢，有一种感觉，好像离开了末法时代，进入了相法时代的感觉。就是你看一看唐朝时候的这些出家的法师是怎么学习的，你去看书记里头，他都是问答问答问答，一个一个问题提出来，然后呢一个一个问题解答，是这样学习的。所以学习佛教的义理也是一样，有问题就提出来，我们尽量的解决，尽量的解决。那个时候应该玄奘法师说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末法，但是算算时间，他那个时候可能还是相法的尾端，末法要开始的时候。那现在末法时代，我看没有人那样学习佛法，没有人那样学习佛法。请问有问题吗？ 那个在诸位发问前哈，那个莫学先提一下，因为有这个录音的时候哈，发问的问题都听不太清楚哈，所以有要发问的请先举手，然后把那个麦克风递过去啊，谢谢。 喂，法师阿弥陀佛，想请问一下，在前面最前面讲这边。是唯是这两个字，说是从肯定有的这方面，然后唯是从否定有的这方面来解嘛。这个否定，这个肯定有，那是有是，这个是没有问题。那这个否定有，这个唯就是指都没有其他的部分吗？可不可以再讲详细一点？ 我的一个从肯定面。一个从否定面来讲，那么肯定面呢，就是肯定有心事；否定面来讲的话呢，就是否认心外有境，否认心外有真实的境界，这个意思。 好，那第二个问题是，你说印度上有三次的那个激烈的辩争，空中跟有中，然后第一次是轻便对护法，第二次是戒贤对智贤、 哦、我有讲次数吗？ 智光，然后第三次是好像没有讲到、 嗯、应该讲两次吧， 是两次、嗯、好，那我知道。然后最后一个 不是只有两次，就是说这个空有之争是长期一直这样下来的，那么比较能够划分的话呢，那么比较重要的就是提一个是轻辩跟护法的之间的辩论，还有一个就是戒贤跟这个智光之间的辩论。 他们著作现在都还在吗？ 可能都没有了， 可能都没有， 有意思了。 然后另外一个问题是因为知道这个玄奘法师在印度有这样的辩论的那个。大会啊，他为什么现说也有立了三部论，然后现在却没有那个？是他这个论没有，当时就没有翻过，还是遗失？还是他是回国之后就想要全力译经，就没有专注在这？ 当然，回国以后以佛经为主了，佛经跟菩萨的论为主。 以这个为主。那么不知道他有没有把这三部论带回来，但是呢即使现在的经论很多也都遗失了，所以这三部论都没有留下来。 所以他是倒 是祖师语录的留下来不少，中国人有点奇怪。但呢还有一件事可以讲，怎么讲，中国佛教经过了四次的大法难，就是三武一宗啊。第一次是北魏太武帝拓跋焘，他本来是佛教徒，后来又改成道教，就所以破佛，所以这是一武。那第二个是北周武帝宇文邕，你们有看那个连续剧吧，兰陵王，兰陵王里头有一个宇文邕，就是他。宇文邕他灭佛，这是第二武。第三武就是唐武宗李炎，李炎也灭佛。那经过唐武宗灭佛以后呢，这个玄奘带回来的很多经典就没有了。玄奘是在太宗的时候，那武宗是在后面，所以他经过他灭了以后，这些经典很多都遗失了。那后面呢，唐朝灭亡以后到了什么，到五代十国。五代十国的时候呢，梁唐晋汉周后周世宗柴荣灭佛。所以前面南北朝的时候灭佛的时候呢，还有南朝，南朝有菩萨皇帝嘛，萧衍对吧，那么他还传承这个佛教，让经典留存下来。可是唐武宗灭佛就灭得很彻底，那到后周世宗柴荣灭佛以后，几乎很多经典都没有了，汉地几乎都没有，都到日本去了，日本他们把它取回去以后保存下来，那汉地很多经论都没有。后来说到有找到一些，但是就不多。所以一般来讲，唐朝的著书是有相当的程度的，到了宋朝明朝清朝的著书就看看做参考。 是因为他们参考资料少， 因为他们已经很多经论都没有了，那你没有经论你怎么学习， 对。 所以你看，你知道大正藏到后面还有一些著书，你一看，你看看朝代宋明以后的，就是做参考。他也有愿意学习，但是书本不够了，经论不够了，所以他很多经论没有办法看到，所以他的著书就是做个参考，就这样子。那唐朝的书是可以讲说是程度是最高的，因为什么，鸠摩罗什曾经讲过一句话，他有个弟子叫僧肇，写过肇论，他说我这个僧肇呢是秦人解空第一，秦人就是中国了啊 China，秦人解空第一，意思就是什么，他是僧肇的弟子嘛，就是我僧肇没来啊，不是，就是我鸠摩罗什没来之前，你的中文翻译的经典都有问题，你们都是用格义，中国人是用格义，用你们的义理来解释佛教的经论，那是错的，你们解释通都错的，所以我这个弟子僧肇解空第一，他才真正的了解佛法里的空义，在他之前的所有的中国人了解空义是错的，不对的，这是鸠摩罗什讲的。那么从鸠摩罗什开始到唐朝唐武宗灭佛这段时间，你看看，那前面叫旧义，然后唐玄奘又说旧义里头错谬甚多，对不对？所以你就了解到真正中国佛教对于法义的深入度只有在唐朝那一段时间是比较深入的，是深入的。所以我们就提出，师父以前不是问印老一个问题吗，中国有没有人证圣道，有几个人证圣道，对吧？就你的法义都没有搞清楚，你是不可能证圣道，你对空义的义理不能够深入的了解，是不可能证圣道的。那你那些说证圣道的人是什么，是怎么样讲，你怎么证，所以叫暗证， 黑暗的暗，你那个正不是正，不是真正的正，暗正。所以真正要学习的话，唐书是非常重要的，唐朝的著书啊是非常重要的，非常重要的。啊，你看他们的著书，你才看到一种真正的学习佛法的精神在那个地方。我有点后悔，我现在才看了这个《维绍尔熟人速记》以后，才有这个感觉，才感觉到这件事情。我以前也认为学一部论就好了，不够的。为师的义理，它是从前到后连贯下来的，一部论讲不清楚的。你必须多部的为师的义论书都要学习以后，你才能够真正渐渐的了解到它的义理。为师到底为什么事？你要搞清楚这个为师这两个字就不容易，就不容易。所以一定要深入的学习。他后面会讲，后面他慢慢变破的时候，他有很多。但是呢，因为如果照这个速记来讲的时候呢，速记里就提供了很多的资料，那这些资料都是非常重要的为师的义理，所以我尽量的把这些资料引用上来跟各位讲解。后面的讲义二三四这样子慢慢下来，我尽量的引用讲解，尽量的说清楚，但是我自己的程度也不是很高，那我只能尽我的力量做这件事情。但是学习以后呢，会对为师的思想会有一个更清楚的轮廓，更深入的了解，这是决定的。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